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87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三分善现品第3-6。复次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修行精进波罗蜜多时，依一切之智相应作意而修精进波罗蜜多，不杂声闻，独觉作意，持此善根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修精进时，能勤修学，难行实行，是为布施波罗蜜多大功德开。修精进时，勤护境界，终无悔犯，是为境界波罗蜜多大功德开。修精进时，能勤修学，难行忍行，是为安忍波罗蜜多大功德开。修精进时，能勤修学，有意苦行，是为精进波罗蜜多大功德开。修精进时，能勤修学，净虑等智，是为净虑波罗蜜多大功德开。修精进时，能勤修学，无取着慧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大功德开。舍利子，如是菩萨摩诃萨修行精进波罗蜜多时，具辟六种波罗蜜多大功德开。若菩萨摩诃萨依一切之智相应作意修行精进波罗蜜多时，与六波罗蜜多相无取无得，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辟大功德开。复次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净虑波罗蜜多时，依一切之智相应作意而修净虑波罗蜜多，不杂声闻，独觉作意，持此善根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修净虑时，净心行施，乱心牵令不复现前，是为布施波罗蜜多大功德开。修净虑时，定心护戒，令诸恶戒不复现前，是为净戒波罗蜜多大功德开。修净虑时，住慈悲定，而修安忍不恼有情，是为安忍波罗蜜多大功德开。修净虑时，安住静定，勤修功德，离诸懈怠，是为精进波罗蜜多大功德开。修净虑时，依净虑等引发圣定，离扰乱心，是为净虑波罗蜜多大功德开。修净虑时，依净虑等引发圣慧，离恶慧心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大功德开。舍利子，如是菩萨摩诃萨修行净虑波罗蜜多时， 具辟六种波罗蜜多大功德开。若菩萨摩诃萨，以一切之智相应作依，修行净律波罗蜜多时，与六波罗蜜多相无取无得，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辟大功德开。波色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以一切智智相应作依，而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不杂声闻独觉作依，持此善根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修般若时，虽失一切而能不见失者等三，是为布施波罗蜜多大功德开。修般若时，虽护境界而能不见持犯差别，是为境界波罗蜜多大功德开。修般若时，以圣空慧而修安忍，不见能忍所忍等事，是为安忍波罗蜜多大功德开。修般若时，虽观诸法皆毕竟空，而以大悲勤修善法，是为精进波罗蜜多大功德开。修般若时，虽修圣定而观定境皆毕竟空，是为净律波罗蜜多大功德开。修般若时，观一切法、一切有情及一切行，皆如幻梦、光影、想、象、扬焰、变化及寻相成，而修种种无取着慧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大功德开。舍利子，如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具辟六种波罗蜜多大功德开。若菩萨摩诃萨以一切之智相应作依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与六波罗蜜多相无取无得，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辟大功德开。舍利子，如是名为诸菩萨摩诃萨普为利乐一切有情辟大功德开。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安住一一波罗蜜多，皆修六种波罗蜜多令得圆满，是故名辟大功德开。佛子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虽入净律，无量无色而不畏着，亦不畏彼势力牵引，亦不随彼势力受生。舍利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净律波罗蜜多时，所披方便善巧般若波罗蜜多大功德开。复次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虽于净律、无量、无色、住、远离见、极净见、空无相无愿见，而不证实际，不作声闻及独觉地，超胜一切声闻独觉。舍利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净律波罗蜜多时，所披方便善巧般若波罗蜜多大功德开。舍利子，以诸菩萨普为利乐一切有情披如是等大功德开故，复名摩诃萨。舍利子， 如是普为利乐有情，体大功德开，菩萨摩诃萨，普为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，处大众中，欢喜赞叹，作如是言：某方某世界中，有某名菩萨摩诃萨，普为利乐一切有情，取大功德开，严净佛土，成熟有情，游戏神通，作所应作，如是辗转，生遍十方，人天等闻，皆大欢喜，闲坐是言：是菩萨摩诃萨，不久当证所求无上正等菩提，令诸有情皆获利乐。儿时，舍利子问满慈子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，普为利乐诸有情故，发趣大乘？满慈子言：诸菩萨摩诃萨，普为利乐一切有情，以披六种波罗蜜多大功德开，复为利乐一切有情，离欲恶不善法，有寻有伺，离生喜乐，入出境律，具足安住。广说乃至断乐断苦，先喜幽默，不苦不乐，舍念清净，入第四境律，具足安住。复依净律，起慈具心，形象广大，无二，无量，无怨，无害，无恨，无恼，遍满善修圣解。周普充溢十方，尽虚空穷法界，慈心圣解具足而住。其慈悲喜舍具心，形象圣解，亦复如是。依此加行，复超一切色想，灭有对想，不思维种种想，入无边空，空无边处，具足安住。广说乃至超一切无所有处，入非想非非想处，具足安住。是菩萨摩诃萨，持此净律，无量无色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舍利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，普为利乐诸有情故，发趣大乘。复次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，普为利益一切有情，先自安住，如是净律，无量无色，与入住出诸行相状善分别之，得自在矣。复作是念：我今应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，大悲为首，未断有情诸烦恼故，说诸净律无量无色分别开示，令善了之，诸定爱畏过患出离，即入住出诸形象状，持此善根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舍利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，以指净律波罗蜜多 修行布施波罗蜜多，普为利乐，诸有情故，发趣大乘。若菩萨摩诃萨，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，大悲为首，说诸净律无量无色时，不为声闻独觉等心之所兼杂，持此善根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舍利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，以指净律波罗蜜多，修行境界波罗蜜多，普为利乐诸有情故，发趣大乘。若菩萨摩诃萨，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，大悲为首，说诸净律无量无色时，与如是法信忍与乐，持此善根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舍利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，以指净律波罗蜜多，修行安忍波罗蜜多，普为利乐诸有情故，发趣大乘。若菩萨摩诃萨，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，大悲为首，修诸净律无量无色时，于诸善根勤修不息，持此善根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舍利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，以指净律波罗蜜多，修行精进波罗蜜多，普为利乐诸有情故，发趣大乘。若菩萨摩诃萨，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，大悲为首，依诸净律无量无色，引发殊胜等智，等持解脱胜处遍处等定，与入住出皆得自在，不堕声闻独觉等地，持此善根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舍利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，以指净律波罗蜜多，修行净律波罗蜜多，普为利乐诸有情故，发趣大乘。若菩萨摩诃萨，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，大悲为首，修诸净律无量无色时，与诸净律无量无色即净律之，以无常苦无我形象，即空无相无愿形象，如实观察，不舍大悲，不堕声闻及独觉地，持此善根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舍利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，以指净律波罗蜜多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普为利乐诸有情故，发趣大乘。复次，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诃萨，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，大悲为首，修此定时，作如是念：我当继续，一切有情皆令得乐，修悲定时，作如是念：我当救拔一切有情皆令离苦，修喜定时，作如是念：我当暂立一切有情皆令解脱，修舍定时，作如是念： 我当等义一切有情，皆令尽漏。持此善根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舍利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，依止无量，修行布施波罗蜜多，普为利乐诸有情故，发趣大乘。若菩萨摩诃萨，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，大悲为首，与四无量入住初始，终不去求声闻等地，唯求无上正等菩提，欲尽未来利乐一切。舍利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依止无量修行境界波罗蜜多，普为利乐诸有情故，发趣大乘。若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，大悲为首，与四无量入住初始，不杂声闻独觉作意，唯与无上正等菩提信忍欲乐，持此善根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舍利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依止无量修行安忍波罗蜜多，普为利乐诸有情故，发趣大乘。若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，大悲为首，与四无量入住初始，勤断诸恶，勤修诸善，求去菩提，曾无暂舍。持此善根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舍利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依止无量修行精进波罗蜜多，普为利乐诸有情故，发趣大乘。若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，大悲为首，与四无量入住初始，引发种种等持等智，能于其中得大自在，不为彼定之所引夺，亦不随彼势力受生。持此善根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舍利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以止无量修行净律波罗蜜多，为欲利乐诸有情故，发趣大乘。若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，大悲为首，与四无量入住初始，以无常、苦、无我形象，即空无相无愿形象，如实观察，不舍大悲，不堕声闻、独觉等地，持此善根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舍利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依止无量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普为利乐诸有情故，发趣大乘。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以如是等方便善巧，修习六种波罗蜜多，普为利乐诸有情故，发趣大乘。复次，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，大悲为首，修一切种思念住等37种菩提分法，三解脱门乃至十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18佛不共法，持此善根， 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舍利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，普为利乐诸有情故，发趣大乘。复次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诃萨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，大悲为首，用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修内空等智及真如等智，持此善根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舍利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为利乐诸有情故，发趣大乘。复次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诃萨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，大悲为首，用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一切法平等发起，非乱非定智，非常非无常智，非乐非苦智，非我非无我智，非净非不净智，非空非不空智，非有相非无相智，非有愿非无愿智，非极净非不极净智，非远离非不远离智，非真实非虚假智。持此善根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舍利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普为利乐诸有情故，发趣大乘。复次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诃萨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，大悲为首，所起妙智，不行过去未来现在，非不知三世法，不行欲色无色界，非不知三界法，不行善不善无忌，非不知三性法，不行有漏无漏，非不知有漏无漏法，不行世间出世间，非不知世间出世间法，不行有为无为，非不知有为无为法。持此善根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舍利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普为利乐诸有情故，发趣大乘。舍利子，以诸菩萨有如是等方便善巧，普为利乐诸有情故，发趣大乘故，复名摩诃萨。舍利子，如是普为利乐有情发趣大乘诸菩萨摩诃萨，普为十方净切沙等诸佛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，处大众中欢喜赞叹，作如是言：某方某世界中有某名菩萨摩诃萨，普为利乐一切有情发趣大乘，成熟有情严净佛土，游戏神通作所应作，如是辗转生遍十方人天等闻，皆大欢喜，闲坐是言：是菩萨摩诃萨不久当证所求无上正等菩提，令诸有情皆获利乐。而时具寿舍利子问具寿满慈子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普为利乐诸有情故，成于大乘？满慈子言：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，大悲为首，用无所得而为方便，虽称不施波罗蜜多，而不得不施波罗蜜多。 亦不得菩萨受者，失误即所折法。虽成境界波罗蜜多，而不得境界波罗蜜多，亦不得菩萨即犯戒者，并所折法。虽成安忍波罗蜜多，而不得安忍波罗蜜多，亦不得菩萨即所忍净，并所折法。虽成精进波罗蜜多，而不得精进波罗蜜多，亦不得菩萨即懈怠者，并所折法。虽称净律波罗蜜多，而不得净律波罗蜜多，亦不得菩萨即散乱者，定静折法。虽称般若波罗蜜多，而不得般若波罗蜜多，亦不得菩萨即愚痴者，慧净折法。舍利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，普为利乐诸有情故，成于大乘。复次，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诃萨以一切之智相应作依，大悲为首，用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为浅修故，修三十七菩提分法，三解脱门，乃至如来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舍利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普为利乐诸有情故，成于大乘。若此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智智相应作依，大悲为首，用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如实观察诸菩萨摩诃萨但有假名，菩提萨多具自性空，不可得故。色乃至识但有假名，皆自性空，不可得故。眼处乃至意处但有假名，皆自性空，不可得故。色处乃至法处但有假名，皆自性空，不可得故。眼界乃至意界但有假名，皆自性空，不可得故。色界乃至法界但有假名，皆自性空，不可得故。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但有假名，皆自性空，不可得故。无名乃至老死但有假名，皆自性空，不可得故。三十七菩提分法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但有假名，皆自性空，不可得故。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但有假名，皆自性空，不可得故。真如乃至实际但有假名，皆自性空，不可得故。菩提佛陀但有假名，具自性空，不可得故。舍利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普为利乐诸有情故，成于大乘。复次，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乃至证得一切之智，用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常修菩萨圆满神通，成熟有情圆净佛土，从一佛国至一佛国，亲近供养诸佛世尊，与诸佛所听受正法，所谓大乘相应妙法，亦是菩萨所学法要。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虽称大乘，从一佛国至一佛国，亲近供养诸佛世尊，成熟有情 严净佛土。与诸佛所听受正法，而心都无佛土等想。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住不二地，观诸有情，应以何身而得度者，即便现受如是之身。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乃至正得一切之智，随所生处常不远离大乘正法。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不久当得一切之智，为天人等转正法轮。如是法轮声闻独觉，诸天魔凡阿苏罗等所不能转。舍利子，以诸菩萨普为利乐诸有情故，成于大乘故，复名摩诃萨。舍利子，如是普为利乐有情，成于大乘菩萨摩诃萨，普为十方净切沙等诸佛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，处大众中欢喜赞叹，作如是言：某方某世界中，有某名菩萨摩诃萨，普为利乐一切有情，成于大乘，不久当得一切之智，为天人等转正法轮。起轮世间，主声闻等皆不能转。如是辗转，声遍十方，人天等闻皆大欢喜，咸作是言：是菩萨摩诃萨不久当得一切之智，转妙法轮，度无量众。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如世尊说，诸菩萨摩诃萨辟大乘开，其何当言诸菩萨摩诃萨辟大乘开？报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能披布施波罗蜜多开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开，是为菩萨摩诃萨披大乘开；若菩萨摩诃萨披四念住开，乃至八圣道之开，是为菩萨摩诃萨披大乘开；若菩萨摩诃萨能披内空开，乃至无性自性空开，是为菩萨摩诃萨披大乘开；若菩萨摩诃萨能披真如开，乃至实际开，是为菩萨摩诃萨披大乘开；若菩萨摩诃萨乃至能披如来实力开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开，是为菩萨摩诃萨披大乘开；若菩萨摩诃萨能披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开，是为菩萨摩诃萨披大乘开；若菩萨摩诃萨能自变身如佛形象，放大光明，遍照三千大千世界，乃至十方净切沙等诸佛世界，与诸有情作扰一事，是为菩萨摩诃萨辟大乘开。不辞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辟如是等诸功德开，放大光明，遍照三千大千世界，乃至十方净切沙等诸佛世界，亦令诸界六种变动，与诸有情作大扰矣，为灭一切地狱赤火，令彼有情众苦止息。菩萨知彼众苦息矣，化作广大归佛音声，敬礼如来应证等觉，令彼地狱闻佛声矣，皆得身心安稳喜乐。从地狱出，生天人中， 逢事必戒诸佛菩萨，以令一切旁生恶鬼闻佛声已身心安乐，从彼去末生天人中，逢事必戒诸佛菩萨。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毗大乘铠。善现如巧幻师或彼弟子住四劫道，对大众前化作地狱旁生鬼界，复为称赞佛法僧宝，令彼闻已身心安乐，从彼去末生天人中，于云何如是幻事，唯有实否？善现答言：否也，世尊。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虽令无数无边世界诸有情类脱三恶趣，而无有情得解脱者，所以者何？诸法性相皆如幻故。复次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能披布施波罗蜜多大功德铠，普化三千大千世界如沸琉璃，自身化作转轮圣王，七宝眷属无不圆满，诸有情类虚实与实，虚隐与隐，虚一与一，虚称与称，须臾资具悉皆施予，作事施已，随其所宜，复为宣说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，令彼闻已乃至无上正等菩提，常不舍离波罗蜜多相应之法。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毗大乘铠。善现如巧幻师或彼弟子住四劫道，对大众前化作种种贫乏有情，随意所需皆化施予，于意云何？如是幻事唯有实否？善现答言：否也，世尊。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能披布施波罗蜜多大功德铠，或化世界如沸琉璃，或化自身居轮王位，随有情类所需施予，即为宣说波罗蜜多相应之法。如是菩萨虽有所为而无其实，所以者何？诸法性相皆如幻故。不辞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自披境界波罗蜜多大功德铠，为有情故生轮王家，少轮王位，富贵自在，安利无量百千俱之诺由他众与十善业道，或四净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或三十七菩提分法，广说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亦为宣说如是功德相应之法，令其安住乃至无上正等菩提，常不舍离。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毗大乘铠。善现如巧幻师或彼弟子住四劫道，对大众前化作无量百千有情，令其安住十善业道，广说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于云何？如是幻事唯有实否？善现答言：否也，世尊。报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未有情故生轮王家，少轮王位，富贵自在，安利无量百千俱之诺由他众与十善业道，广说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如是菩萨虽有所为而无其实， 所以这和诸法性相皆如幻故，不辞善心。若菩萨摩诃萨自披安忍波罗蜜多大功德铠，一劝无量百千有情另披安忍波罗蜜多大功德铠。善心，云何菩萨摩诃萨自披安忍波罗蜜多大功德铠，一劝无量百千有情另披安忍波罗蜜多大功德铠。善心，若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乃至正得一切之智，披安忍铠，常作是念：假使一切有情之类皆持苦具为刀杖等来相加害，我终不起一念分心，劝诸有情亦修世人。善心，是菩萨摩诃萨如心所念皆能成办，乃至无上正等菩提常不舍离如是安忍，亦令有情修如是忍，是为菩萨摩诃萨披大乘铠。善现，如巧幻师或彼弟子主四阶道对大众前化作种种有情类，或持苦具更相加害，或有相劝修安忍法，于云何？如是幻事未有实否？善现答言：否也，世尊。报告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自披安忍波罗蜜多大功德铠，一劝无量百千有情另披安忍波罗蜜多大功德铠。如是菩萨虽有所为而无其实，所以者何？诸法性相皆如幻故。复此善行，若菩萨摩诃萨自披精进波罗蜜多大功德铠，一劝无量百千有情另披精进波罗蜜多大功德铠。善现，云何菩萨摩诃萨自披精进波罗蜜多大功德铠，一劝无量百千有情另披精进波罗蜜多大功德铠。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，大悲为首，发去种种身心精进，一劝无量百千有情发起种种身心精进。善现，是为菩萨摩诃萨披大乘铠。善现，如巧幻师或彼弟子主四阶道对大众前化作种种诸有情类，自修精进，亦劝他修，于意云何？如是幻事未有实否？善现答言：否也，世尊。佛告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，大悲为首，自修精进，亦劝有情另修精进。如是菩萨虽有所为而无其实，所以者何？诸法性相皆如幻故。不辞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自披净律波罗蜜多大功德铠，以劝无量百千有情另披净律波罗蜜多大功德铠。善现，云何菩萨摩诃萨自披净律波罗蜜多大功德铠，以劝无量百千有情另披净律波罗蜜多大功德铠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住一切法平等性中，不见诸法有定有乱，而常修习如是净律波罗蜜多，也劝有情修习如是平等净律，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不离如是平等净律。 善现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体大成开。善现，如巧幻师，或彼弟子，住四阶道，对大众前，化作种种诸有情类，令修诸法平等净律，亦令劝修如是净律。于云何？如是幻事，未有实否？善现答言：否也，世尊。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诸一切法平等性中，亦劝有情修如是定。如是菩萨虽有所为，而无其实。随者何？诸法性相皆如幻故。复次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自披般若波罗蜜多大功德开，亦劝无量百千有情令披般若波罗蜜多大功德开。善现：云何菩萨摩诃萨自披般若波罗蜜多大功德开，亦劝无量百千有情令披般若波罗蜜多大功德开？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住无细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得诸法此岸彼岸染净差别，亦劝无量百千有情安住如是无细论会。善现：是为菩萨摩诃萨辟大乘开。善现：如巧幻师，或彼弟子，住四阶道，对大众前，化作种种诸有情类，令自安住无细论会，亦令劝他住如是会。于云何？如是幻事为有实否？善现答言：否也，世尊。报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自能安住无细论会，亦劝有情住如是会。如是菩萨虽有所为，而无其实，随者何？诸法性相皆如幻故。复次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披如上说诸功德开，观察十方净切沙等诸佛世界一切有情，若诸有情摄受邪法行诸恶行，是菩萨摩诃萨以神通力自遍其身，遍满如是诸佛世界，随彼有情所乐，示现自行不施波罗蜜多，亦劝他行不施波罗蜜多，如是乃至自行般若波罗蜜多，亦劝他行般若波罗蜜多，作是事已，复随类因为说六种波罗蜜多相应之法，令彼闻已乃至无上正等菩提，常不舍离如是妙法。善现：是为菩萨摩诃萨辟大乘开。善现：如巧幻师，或彼弟子，住四阶道，对大众前，化作种种诸有情类，令自安住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亦劝他住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。于云何？如是幻事未有实否？善现答言：否也，世尊。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普与十方净切沙等诸佛世界自现其身，随宜安住布施等六波罗蜜多，常不舍离，亦劝他住布施等六波罗蜜多，常不舍离。如是菩萨虽有所为，而无其实，随者何？诸法性相皆如幻故。复次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披如上说诸功德开，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，大悲为首，用无所得而为方便， 利益安乐一切有情，不杂声闻独觉作意，是菩萨摩诃萨，不作是念。我当安利尔所有情，令住布施波罗蜜多。尔所有情，不当安利，令住布施波罗蜜多。但作是念，我当安利无量无数无边有情，令住布施波罗蜜多。如是乃至，不作是念，我当安利尔所有情，令住般若波罗蜜多。尔所有情，不当安利，令住般若波罗蜜多。但作是念，我当安利无量无数无边有情，令住般若波罗蜜多。不作是念，我当安利尔所有情，令住内空。尔所有情，不当安利，令住内空。但作是念，我当安利无量无数无边有情，令住内空。如是乃至，不作是念，我当安利尔所有情，令住无性自性空。尔所有情，不当安利，令住无性自性空。但作是念，我当安利无量无数无边有情，令住无性自性空。不作是念，我当安利尔所有情，令住三十七菩提分法。尔所有情，不当安利，令住三十七菩提分法。但作是念，我当安利无量无数无边有情，令住三十七菩提分法。不作是念，我当安利尔所有情，令住三解脱门。尔所有情，不当安利，令住三解脱门。但作是念，我当安利无量无数无边有情，令住三解脱门。广说乃至，不作是念，我当安利尔所有情，令住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。尔所有情，不当安利，令住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。但作是念，我当安利无量无数无边有情，令住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。不作是念，我当安利尔所有情，令住预留果乃至独觉菩提。尔所有情，不当安利，令住预留果乃至独觉菩提。但作是念，我当安利无量无数无边有情，令住预留果乃至独觉菩提。不作是念，我当安利尔所有情，令住无上正等菩提。尔所有情，不当安利，令住无上正等菩提。但作是念，我当安利无量无边无数有情，令住无上正等菩提。善现，是为菩萨摩诃萨辟大乘开。善现，如巧幻师或彼弟子，诸四界道对大众前，化作无数无量有情，令住六种波罗蜜多，乃至无上正等菩提。云云何？如是幻师未有实否？善现大言：否也，世尊。不告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，大悲为首，用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安利无数无量有情，令住六种波罗蜜多，乃至无上正等菩提。如是菩萨虽有所为，而无其实，所以者何？诸法性相，皆如幻故。卷第487。